北京时间15:00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乌斯道几经辗转，艰难解决赶到北京，已是过了端阳。自4月中旬以来，直隶仅下过一场透雨，这1个多月中虽也降过2次雨，指地皮儿也未湿尽，却是悬阴悬晴，潮闷的人气也透不得。北京城与开国之初已大不相同了，90%之内大街小巷、胡同里弄、房舍鳞次栉比，加之人烟稠密，若不刮大风，城里连树梢也一动不动。此时漕运已通，一船船的西瓜、甜瓜、蜜桃、水杏各类水果，还有湖广客商贩进来的竹扇、胡席、凉枕、竹夫人、金银花、竹叶、菊花、大叶青等解暑用品良药，一到朝阳门码头，立刻就被2道贩子们一抢而空。饶是如此，仍供不应求。东直门天天都有拉往左家庄化人厂的，俱是耐不得热中暑死了的。乌斯道风尘仆仆驾着双拐，一步一踱在滚烫的地上学着。来到正阳门观夫子庙东金玉泽家门口时，浑身已经通被汗湿透了。他在一个虎头铺首铁皮红漆门前停了下来，手搭凉棚张望了一下，见门边一个木牌，上写着内御兵部吴选司正堂金会玉泽，略一沉思，便上前用手扣环敲门。你干什么？一个穿着灰石地纱袍子的门房开了个门缝，上下打量着乌斯道问道，有这晨光敲门讨饭的吗？乌斯道这才看看自己这一身，月白竹布结衫， 上下油污汗湿，头发一个多月没剃了，长出寸许长来，被汗贴在了前额上，脚下的鞋也占了个洞，露出又脏又黑的白袜子来。乌思道不禁一笑：“您进去给金老爷传个话，我叫乌思道，刚从扬州来。”那家人略一怔，点点头：“你等一会儿啊。”便掩上了门。乌思道舒了一口气，把拐杖靠在门前石杆当上，坐在树荫下石条上，一边整理着邋遢不堪的袍襟儿，摇着毡帽取凉。对面不远就是一家汤饼铺子，凉棚下摆着一碗一碗的荆芥蝴蝶面、青葱过水面、芥末凉粉儿。打着赤膊的人们围在小案桌前，一边吃凉面一边摆龙门阵，阵阵炝锅的葱花肉香扑鼻而来。乌思道咽了一下口水，才觉得实是饿了。他摸了一下破烂的搭脸，钱他是有的，50两散碎银饺子，还有一张1000两的龙头银票，只为路途盗贼多，他不敢露富，但此刻去吃，里头人出来招呼不雅，只好坐着干等。谁知足足等了半个时辰，那门竟毫无动静。乌思道又渴又累，饥火中烧，忍不住心头又气又恨，因起身来敲门，把铁环子扣得一片山响，引得面铺那边的人都向这边瞧。 你这人真少见啊，失心疯了吗？ 门哗的一下开了，还是方才那人，愣着三角眼，恶狠狠地说：“ 刚才不是说过吗？叫你等一会儿，主子们都歇中觉呢。” 乌思道不等他说完，劈头啐了过去：“ 呸！不长眼的傻子！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我是乌思道，你铜禀一声，走折了狗腿了吗？我几千里地来偷亲戚，把我干撂在外头半个多时辰，是什么规矩啊？” 偷亲戚？这家人盯着他看了半日，忽然喷的一笑：“ 呸！我来老爷家有多年了，怎么没听说过呀？啊，你是哪门子亲戚啊？哈，八成是哪个庙里饿不死的野道士来讹饭吃的吧？啊，是里亲、表亲、丈人还是舅子啊？” 乌思道气得浑身乱颤，看着家人一脸坏笑，恨不得一拐杖打将过去，抖得生出一个念头：莫非姑父故意让这只恶狗挡道？眼见旁边闲汉们围过来，剔着牙瞧热闹，因冷笑着大声说：“ 你支起你的狗耳朵，金玉泽是我姑父，我是他姑爷，就这么个亲戚，你通禀不通啊？” 一句话惹得人们哄堂大笑，有的说：“ 嘿，姑父的姑爷来了，还不快滚进去回话吧。” 有的说：“ 我说你家有这么个铁拐李姑爷，福分不浅呐。” 乌思道鄙视着那家人：“ 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不通禀，我立刻就走，误会误会啊！” 说着便要转身，那群闲汉便起哄：“ 哎呀，老丈人不见姑爷，有赖婚的啊！ 我说别走别走啊，走了就没好看的了。 哼，嫌贫爱富啊！ 邪门啊，金老爷女婿不是锐剑营的党游击吗？没听说过他有两个闺女啊？”“ 哼，这老龟孙， 正乱着，便听里边脚步坨坨，一个50多岁的官员，头上戴着亮纱嵌玉瓜皮帽，穿着竹布漂白褂子，白皙的脸上八字思须和眉毛花瓜似的漆黑，还戴着副水晶墨镜，慢吞吞地踱了出来，问道：“ 掌柜，这是怎么了？大晌午的，还叫人安上一会儿不叫啊？” 岳丈， 乌丝道抢前一步，躬身说道：“ 是我来了。” 金玉则愣了一下，摘下眼镜，上下打量了乌丝道半晌，哈哈大笑：“ 嗯，哈哈哈哈，是丝道吗？怎么落魄至此啊？也难怪家人，如今京里难民多，冒认官亲的、撵羊的、拐骗讹诈的都有，是我叫门上守得紧些，快进来。哎，嗨，看看侄儿你，可怜劲儿的。” 说着便喝命：“ 掌柜，好生搀着你侄少爷进来。” 这是个两进的四合院，前院住着家人，过了穿堂，上房一溜5间滴水出檐，中间一明两暗是金玉泽夫妇住的，两厢耳房低眼些，住着丫头仆妇。见老爷带着乌丝道进来，几个丫头忙着便去收拾上房。金玉泽笑道：“ 啊，太太正歇晌，进去不便，先去书房吧。” 姑父，乌丝道随着进了西书房，落座之后说道：“ 姑父，自己姑姑有什么不便的？我还该先过去请安才是。” 金玉泽一边命人给乌丝道打水取换洗衣服，自坐着吃茶，出了半日神方叹道：“ 哎，四道啊，你还不知道，你那姑姑是个痨病底子，前年春弃我去了，如今这个续姑姑你也认得，原是三姨奶奶兰草，人本分，又能持家，就扶正了。你快说说你的情形，音讯一隔10年，要不是你左河下那颗痦子，我还真不敢认了。” 乌丝道着头嗡的一声，脸色顿时煞白，自己那个温馨和蔼的老姑姑已经不在人世了，金玉泽后头那些话说的是什么，竟一句也没听清。乌丝道张着嘴啊了半日，抖得一个念头升起：“ 莫非方才门人们议论表姐琵琶别抱的事是真的？”心里忖度着：“我已残废，穷愁潦倒如此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我离家10年。破产读书，原想东山再起，出来应考，如今是万念俱灰。这次进京也没什么奢望，只想投奔姑父姑姑寻碗饭吃，想不到姑姑也俨然物化，人生是怎么说起呢？” 说着想起姑姑已在黄泉，不禁泪如泉涌。金玉泽没有答话，低头叹息一声，起身踱着步子，良久才慢吞吞说：“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啊。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吧，你大约还没用饭吧？大热的天儿，也得洗澡换身衣服。我如今不比外官，应酬的事太多，不能多照应你。你如常些啊，只管安生住下来。你续姑姑很贤惠， 不至于嫌弃你的。有什么需用，只用给张贵他们吩咐一下就成。 说着，摸出一块怀表看了看，真爱的揣在怀里，起身说：“ 哎呀，皇上跟前的头等侍卫鄂伦岱，今儿邀我去朝阳门外八爷府吃酒，你安置，我先去了。” 说罢便走了。乌思道见他绝口不提亲事，连表姐的名字也不提，心知自己疑得不错，但回头想想，自己是亲案要犯，在逃十年，期间音讯两隔，另嫁他人原是题中应有之意。乌思道心里闷着，用了点心，洗了澡，立在檐下看了看，日色已过深白，夕阳日头放着蜡白的光，大地上热气蒸腾，且一丝风也没有，闷得难受，便学回身来，在竹凉椅上半躺了，摇扇子直摇得两手酸困，才朦胧睡了过去。 表舅，表舅， 一个稚嫩的童音在耳畔叫着。乌思道还没醒过神来，一块冰凉的东西在唇上淌了一下，激得他身上一抖，睁开眼睛看时，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剃的去青的头顶挽着个朝天爵，穿着凝绸撒花裤，戴着个肚兜，一脸的天真娇憨，胖乎乎的手里拿着一串湿淋淋的冰败葡萄，正摘着往乌思道口里塞呢。乌思道坐直了身子，笑着把孩子抱到膝头问道：“ 真乖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 阿宝。”“ 姓什么呀？”“ 姓党。”“ 哦，党阿宝，好。” 乌思道咽下他塞进口里的葡萄，笑容可掬地问道：“ 你叫我表舅？” 党阿宝笑嘻嘻的指指上房说：“ 阿婆说的，你是我的表舅，阿婆叫厨上人给你做饭，做多多的好吃的给你。” 阿婆， 乌思道脸上的笑容凝住了，心里空落落乱糟糟，也不知想些什么，半日才问道：“ 你妈妈怎么不哄你？你爹呢？” 党阿宝含着小手指说道：“ 我们不兴叫爹，叫老爷。老爷跟外公出去吃酒了。妈。” 他扭了一下脸儿，一个少妇正从二门进来，便挣离了乌思道，一头跑出去喊道：“ 妈，你来接我了，我表舅在这里。你不是常讲表舅的故事吗？他原来不会走路，嘿嘿嘿嘿嘿。” 乌思道向外看时，不禁浑身一颤。这个挽着八八旗、刀裁鬓角、容光焕发的少妇，竟是他十年梦魂牵扰的未婚妻金凤姑。乌思道挺了一下身子想站起来，几乎栽倒了，又瘫坐在了椅子上，已是形同木偶。金凤姑是从党家回来接儿子的，万没想到这个早已经就死了的人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好像一下子给人抽干了血。凤姑脸色青中透黄，呆若木鸡的立在当院，任凭阿宝在怀中揉搓，半晌方才勉强一笑，拉着阿宝学进来，进门蹲了个万福，低着头说：“ 竟然表兄，你来了。” 乌思道两手紧紧握着椅把手，他面色苍白的可怕，浑身像是泡在冰水里，惊得气也透不过来。他极力抑制着心跳，木然点点头：“ 啊， 声音低的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，半晌才无声透了口气。 表弟呢？ 啊，表姐都看见了他。 苦了兄弟你了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金凤姑才嘤嘤低语道： 我。 吴思道突然冷静了下来，他高傲地咬着嘴唇，用冷漠干燥的喉音嗯了一声：你忙去吧。他略一思忖，架起拐杖至书案旁，从搭链里摸出一块二两重的银子，轻轻放在茶几上，说道：回头告诉姑父，我有事走了。这是衣服和饭钱。 惊人！ 我叫乌思道。乌思道不疾不徐，口气冷得结了冰似的。自今而后，我永不用惊人二字，请免开尊口。 惊人！思道。这大热天的，天又阴上来，你要哪里去？ 金凤姑急急地说： 你听我说，我是，我不是。 他急得不知怎么说才好，炸上着两只手想上来搀扶，又抖得站住了脚，泪水早就走珠般的滚落出来。阿宝起先还痴痴忙忙地看着，这会儿被两个人的神情吓得直往妈妈怀里钻，仰脸望望两个阴沉着脸的大人，哇的一声哭出了声。乌思道没有理会这母子，拨出院外，果见黑沉沉乌云蒸笼而起，一阵风扫过，吹得他浑身起立。他呆笑着学回房里，向椅上颓然一坐，仰首望着窗外。记得清凉山吗？那儿离虎踞关多近呢、啊、真好景致。记得你当时的诗吗？他满眼是泪，滚动着不肯落下，慢声的吟：生年虚负古玲珑，悠悠古情云树中，君子由来能化鹤，美人何日变成红，王孙芳草年年绿，岭头桃花度度红，碧城夜阑曲十二，是谁重塑梨花梦？吟着，乌思道再也不能自己，喉头干涩的发出一种似哭似笑的咽声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当时我说，这诗并不出色，有情而已。”如今想起来，恍如隔世。你今日居然还有心思可怜我，笑话，我可怜吗？ 天爷！ 金凤姑面白如纸。 你还说这些做什么？ 说罢，一把抱起吓呆了的阿宝，掩面而去。乌思道怅然望着他的背影，一阵风扑过来，他打了个寒噤。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？但此情此事到了这一地步，住在金家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了。他略一沉思，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，便驾着拐杖出来。不料刚到二门穿堂，可可的就遇上了金玉泽带着一个30多岁的壮年汉子说笑着进来。 思道啊，

就和你父亲一个脾性呢，受了多少搓磨，仍旧这么气盛。 哦，哈哈， 我差点忘了，这个就是你的表姐夫党冯恩，如今在西山锐剑营已经做到游击。快回房去，你看这天立时要变，就快黑了。今晚冯恩也不回去，我们难得一处好好谈谈。 党冯恩虽是武职，谈吐却甚风雅，见乌斯道气色不善，虽不知就里，也帮着岳丈挽留着说： 原来是内表弟来了，怪不得岳父在八爷家吃酒坐不安席呢。表弟啊，久闻你的闻名啊，我虽是武夫，也喜爱附庸风雅，今晚就别走了吧，我们重烧酱蜡，再以酒尊，做一期快谈。 乌斯道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已过酉时，苍穹上黑云翻搅，电走金蛇，不时传来沉沉的雷声，像巨大的车轮从冰河上碾过，发出吓人的爆裂声。乌斯道沉吟片刻，心知难以就此脱身，又有点觉得自己过分了，遂道：那好吧，我明日再走吧，这是造化命数所定啊。三个人的酒吃得并不快活，党冯恩从他二人口风中已渐渐听出了事情的苗头，虽尽力周旋，尽半主之道，无奈乌斯道心意不畅，毫无酒性。因见乌斯道连谈文也懒懒的，便转了话题： 岳丈，您和鄂伦岱军门坐在一席，我听见你们那边说皇上有意巡视热河，是真的吗？ 定的过了八月节走。 金玉泽不曹小官，原本没资格与鄂伦岱这样的头等侍卫攀谈，此刻却要在乌斯道跟前装大，见女婿问，神秘的压着嗓子说： 这回皇上去承德，是佟国为中堂坐镇北京，张廷玉和马齐二位相爷护驾，已经有旨发出停机，叫在外的五阿哥、十四阿哥从古北口赶回北京从驾，四爷在安徽，也叫十三爷从芜湖水军大营赶往桐城，从速处置核物差事，也得在八月十五前回到北京。 党冯恩说： 那巡视热河，无非少路打猎，动这么大的干戈，五爷十四爷不说，原就要回来的，四爷十三爷那边差事急忙，叫回来做什么呢？ 金玉泽连吃两场酒，已面红耳热，要在乌斯道跟前炫耀体面，咯咯笑道： 小辈后生好生领略万岁爷的圣意，大约太子爷的位子要坐不稳了。 党冯恩眉头一皱：您老这话非同儿戏，五月端阳节前太子爷还带天子往西山劳军来着，好端端的怎么会废了？ 八爷府的信儿还会有错吗？ 金玉泽滋儿的呷了一口酒： 太子东宫里侍卫全都换了，四爷是太子党的，这两年在户部清理亏空，黑眼珠盯着白银子，要账要的鸡飞狗跳，加上十三爷这个帮手， 逼着人还钱，光外省命官就自杀了20多个。石爷把家当全都摆在琉璃厂卖呢，这样的爷将来当政做朝，还有下头人活命的份儿吗？今儿吃酒你瞧见没有，头一桌上挨着九爷坐的那个就是玉庆宫的何公公，蓝领子总管太监，如今打着盘子想投靠八爷了。党冯恩听着不住摇头，这都是明面上的事，四爷十三爷户部差事办砸了，到外省遮羞避祸，眼见金秋8月15万岁爷恰过54圣诞，想儿孙满堂，热闹些子是有的。岳父，八爷和太子爷有点过不去，下头人造作这些谣言听一听，做秋风过耳也可，不可全信呢、 也不可不信。 金玉泽睨了一眼静坐不语的乌斯道，见他一脸的漫不经心，多少有点失望，冷冷地说道： 冯恩呐、亲家副县大人已经退休多年，如今时势已非，早不是康熙12年亲家从广东逃回北京时的光景了。皇后死了30多年，又新添了18个阿哥，各有各的门路，各有各的权势，他也不可墨守成规。你前程正远，更要审时度势。八爷说，自从康熙42年，朝局早已又是一番天地了。 乌斯道眉棱微微一抖，他想到了胤禛，万不料这个显赫的阿哥处境也如此岌岌可危，抖得一阵寒意袭上来。 今天晚上自己是怎么了？听了这么多不该听的话，居然懵懵懂懂。 正想着脱身，天空一个明闪，接着一声石破天惊般的炸雷响起，汗的防雨颤动。乌斯道见他们二人被震得发呆，笑着起身： 姑父，表姐夫，迅雷烈风助弹性，今天的酒吃得高兴啊，不过我委实身子支撑不来了，像我这样为世所弃的残废，你们功名中人谈的那些都叫个与我如浮云呐、来，我敬你们一杯，可要先告退了。 我们只顾谈朝局，冷落了兄弟。党冯恩笑容可掬的起身道：其实这些酒后茶余的话，蛮可一笑置之的。既如此，我们共进三杯，再敬岳父一杯也好安些了，好在有说话的日子嘛。于是二人连干了三杯，又敬金玉泽一盅。金玉泽已是微醺， 就在姑父这儿安心住下，一切都包在姑父身上。姑父如今和八爷府的人相遇得好，八爷这人恐怕你也听说过，有学问，仁义厚道，最怜贫怜弱的。当年你闹难为，八爷还夸奖你是真名士、大丈夫来着。如今你虽残了身子，又没残了学问，明儿我就见你进去。他北书房还缺一个司墨，在那儿当个清客相公，不是我说狂话。多少进士翰林拼着不做官，想谋这个差事，还得不着呢。姑父不亏待你， 多承姑父厚意。 乌斯道嘴角带着微笑，不用心根本听不出他口中的讥讽。 我虽不识幻图，听得出你们都是要指日高升的。我已绝望正直，这次进京原想托福做个陶朱公，想不到姑父还有如此手眼。就这样，我在这儿歇几日，会会朋友，等你为我谋差的事有信儿了再商量如何。 说罢莞尔一笑，架着拐杖从容而去。这时天上已经开始零星下雨，黄豆大的雨点打得院中青砖噼啪作响。党冯恩立在石阶上，眼见家人用灯导引着乌斯道远去，略一思忖，转身回来，至醉眼迷离的金玉泽身边，轻声叫道：“岳父， 这就是当年大闹南围的乌斯道。此人非池中物啊。”党冯恩突兀地说道：“您老今晚说的太多了。” 金玉泽一惊，渠然开目，怔怔地望着女婿：“ 你说什么？” 党冯恩的脸泛着又青又白的光：“岳丈不要误会，姓党的是真男子，压根儿不计较凤姑昔年和他的事。这个乌斯道我原以为是个莽书生，今日见着了他的颜色。”金玉泽一笑：“ 颜色怎么的？他如今穷途末路，雨遮沼上，纵有能耐又有什么用场啊？ 他在这里我觉得压抑，他离开这里我觉得恐怖。”党冯恩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着：“这个人气质叫人害怕。他说他做官不成，想做陶朱富翁。但你今晚言及人物都是举手之劳就能扶植其他的，为什么他绝不央求呢？八爷如今潜在势力早已在太子之上。”党冯恩目光炯炯：“如此权倾朝野的皇家贵胄，你要见进去，他居然毫不动心。”金玉泽被他沉甸甸的语言震得酒也醒了，久久才说：“ 哦，你是说……” 党冯恩缓了口气：“ 我说他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，来京做什么呢？我看他是有所为而来呀。” 金玉泽瞪着眼想了半晌，摇了摇头。党冯恩一笑：“ 物反常即为妖啊。 此人昔年率几百名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，事败之后出走隐居读书十年不出，满心东山再起，却又落了残疾，千里风尘赶来投亲，却遇上凤姑另嫁。要是你，心里会怎样？”金玉泽从齿缝里蹦出来了一个字：“ 恨。” 当然恨天恨地恨人呐，但首当其冲的最恨你我。所以无论哪个阿哥或达官贵人收留了他，但只得是你我永无宁日啊。这番话敲骨扣髓，党冯恩娓娓言来，金玉泽觉得句句鞭辟入里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 明日我就着人遣送他回籍。” 回去依旧又来 而且恨加一倍呀、啊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 党冯恩走到一只蜡前，噗的一口吹灭了，房里的光线顿时暗淡了些。金玉泽身子一缩， 京师年下做不得这种事。 党冯恩来回踱了两步，倏然转身道：“ 可以借刀啊！” 一个明闪，天好似要裂成两半似的，脆响了一声，又恢复了黑暗，只有滂沱大雨直泻而下。一声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乌斯道，侧起身听时，却又没了动静。只窗外惊风密雨急促地响成一片，乌斯道以为是耳误，倒头正要再睡，敲门声又响。 谁呀、啊？ 没有应声，但门环又响了两声。乌斯道披衣起身，刚把门拉开一条缝，一个黑影便闪了进来，回身又掩上了门。乌斯道睁大了眼，但房间太暗，黑嘘嘘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乌斯道暗中咯咯一笑：“ 做这模样干什么？我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人，什么事都见过。”“ 是我。” 那人怯生生地说了一句，外边青光一闪，电照长空。乌斯道看得清清楚楚，竟是个女人。他顿时觉得浑身的血一阵倒涌，恨不得一拐打过去，恶狠狠的：“ 你金凤姑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“ 我不是凤姑。” 那人在暗中似乎也吃了一惊，良久才开口说话，声音却有点哽咽：“ 我是凤姑的后娘，你必定还记得兰草吧？” 吴思道吃惊地张大了嘴，一屁股坐回床沿上。兰草是姑姑的陪嫁丫头，当年在南京时常过来伺候自己。有时吴思道和凤姑弹琴吟诗，他常拿着针线活计痴痴地在一旁看。今日来金府一天，也没见他露面，这时辰偷偷摸进房来，来由不问可知。想着，乌斯道阴郁地说道：“ 长幼有序，男女有别，你想事想左了。今日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什么也别说，你快走吧。”“ 乌先生。” 兰草说道，黑地里看不出他什么脸色。“ 我是正正经经的人，不为你大难临头立刻得走。” 吴思道浑身毛发竖起，忘情间几乎想立起身来，半晌才说：“ 我何为之有啊？” 兰草急得不知怎么说好， 没工夫细说了，就一车话也讲不清。老死鬼和姓党的定计，天明送你顺天府，要当钦犯办。 乌斯道紧张的思索，他猜不透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做，所以断不准她的话是真是假。半晌，咬着牙笑道：“ 就送顺天府，也是有王法的地方，太皇太后崩逝，朝廷大赦恩旨，我的罪早赦了，我原说就走，何必用这法子撵我呢？” 兰草被他顶得一怔，许久才多气地说道：“ 我晓得你难信，我是不干净的人，世路险恶，顺天府府城就是老爷的把地，隆科多老爷也是八王的什么亲戚，哪里有什么道理呀、啊？你不信我，可怎么好呢？” 他 话未说完，乌斯道已架起拐杖，低沉地说道：“ 你不要说了，我立刻走。”“ 阿弥陀佛。” 兰草念了一声佛，轻轻地开了门，一阵急雨顿时扫了进来，袭得乌斯道打了个寒颤。却听兰草轻轻地嘘了一口气，闪出门外，仰头看了看闪着电天，挥一挥手：“ 跟着我。” 乌斯道一出门，浑身就湿透了，艰难地架着拐杖，跟着身影飘忽的兰草绕过穿堂，蹑脚穿过西花厅，进了花园，趟着花田小道上的积水，学过一座凉亭，眼见前面黑乎乎一个角门，兰草住了脚，稀稀嗦嗦掏出一串钥匙，一把一把试着，许久方听吱的一声响，门打开了。乌斯道出来看时，外头一片荒郊，电闪一个接一个，照得白昼一般，四周翻江倒海的一片雷电风雨之声，搅得天地成了混沌世界。乌斯道仰天叹息一声，架拐便走。 乌先生， 怎么？乌斯道头也不回地问道：“ 你带有钱吗？” 一语提醒了乌斯道，打脸没拿，想了想说：“没有。”兰草在怀里摸索了一下，递过一个包：“ 这是我的梯级，事情太急，没来得及多预备，你别嫌弃。” 乌斯道呆呆地接过银子，那银子还温温地带着兰草的体热，一股似气似血的热浪涌了上来。正要说话，兰草又问：“ 你奔哪里？有地方去吗？”“ 我不知道。”乌斯道怅然望着天空，摇头道：“走着看吧。”“ 哈，四爷府里有人来打听过你。”“你投奔他吧。” 兰草轻声地说道。“ 你身带残疾，又没个亲戚，京师又有人害你，恐怕只有四爷才护得你周全。” 乌斯道惊异地看了一眼兰草，心中一动，他想起了红桥酒楼上那位稳沉持重的皇商，没想到他就是皇阿哥胤禛，没想到他一直惦念着自己，想着喃喃地说道：“ 这是缘分啊。”“ 你说什么？”“ 哦，没说什么。” 乌斯道回过了神，眼睛盯着兰草问道：“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救我。”“ 这…… 你要叫我猜一辈子吗？”“ 乌先生。”“ 嗯， 我是天下最不要脸的苦命女子，你能亲我一下吗？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